圆山国际友好航空节2017将从9月23号到25号在朝鲜港口文化城市圆山市举行。本次航空节期间将进行军用民用飞机飞行技术示范表演、特技跳伞、模型飞机操纵飞行、游览飞行等，还将举行各种文化活动、关于圆山金刚山国际旅游地区旅游发展的讨论会、金刚山和马西岭地区旅游活动。圆山国际友好航空节2017将有助于加强各国向往和平繁荣世界的人民之间友谊、团结、交流与合作。